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，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8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想和你静步时光，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，和你静步时光，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，我只想和你静步时光，不再迷恋远方，不再预知惆怅，而我只想和你静步时光，累了打在肩上，哼着雪下火往轻轻唱， 生活离不开美食、美酒、健康的养生品、有品质的生活品、有格调的电器。其实远不止这些，